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51集。 陆延辰收拾完行李，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，从腰里摸出一把刀来，想给他削凤梨吃。转念一想，这东西沾过生人的血不合适，又收了刀，去楼下找老板要了刀，弄好一盘子上来。等归晓吃起来，陆延辰就总想给他做点什么，也没得做。见他吃完几块不吃了，就将毛巾泡热了给他擦干净手指，一根根的擦得挺仔细，比过去擦枪还认真。归晓倚在他肩上，被他这么服侍，鼻子有些发酸。 陆晨，我可想你了，你想我吗？ 想。 没营养的对话，万年不变。陆延辰应着，又要出门。 哎，又干什么去啊？ 给你打水，泡泡脚。 哦。 声音从门外进来，正好被走过的段柔听到，他探头一瞥归晓。 果然找老公还是要长得帅的，人越帅脾气越好，丑男都自大。 他脾气才不好呢，他小时候就一小流氓头子，不吭声就能吓死一片。 不信。 对方不信，摇摇头闪了。归晓被自己这么一说，又想起小时候怀孕了，人就是矫情，有事儿没事儿总是想些有的没的。等陆延辰端水回来，把他的一双脚丫放进热水里，归晓伸手摸陆延辰的寸头。 嗯，捏捏脚。 陆延辰抬了眼皮，半笑不笑地打量他，可手上还是照办，捏得挺舒服。 陆晨， 嗯， 你家那大狗还在吗？ 早没了，怎么了？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写情书吗？ 陆延辰判断着，归晓一定想提那件事。没猜错，就是那件事。两人第一次吵架，归晓整晚都没睡着，瞪着天花板等天亮。转天早自习，他前脚刚迈进教室，后脚平时班里没怎么说过话的男生跟过来，扭捏地从军挎包里掏出封信。 这信给你。 什么？ 早上上学我碰到陈哥遛狗，他让我带给你的。 男生往归晓手里硬塞，多看了他好几眼，归晓更窘了。后来归晓才知道，那天陆延辰从3点遛狗遛到6点多，就怕错过那个能给他带信的小男生。那封信被蹂躏到晚上也没拆，归晓回家传呼陆延辰，等回了电话，他说起3点遛狗的事。归晓倚在书架上夹着电话装傻。 哦，干什么啊那么早？ 还生气？ 哦，我还生气呢。 感冒好了没有？ 你怎么知道我感冒了？ 归晓一直怕在陆延辰面前擦鼻子太难看，所以拼命忍着，趁他不注意时摸出纸巾迅速擦干净，未料却早被他察觉。陆延辰轻笑，在苦情歌的旋律里特别不和谐。那年音乐市场还正是火爆的时候，过火、用情、我的心太乱、爱如潮水等等正当红。电话机在书房，归晓为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接他打来的电话，不被外头听到，总把录音机的音量调得很大。那封信的内容，归晓以为自己会一字不落地背下来， 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，到现在能记住的也就模模糊糊的几句，大意是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说的。 还记得你说的吗？我们在一起就不许分手。你说我要敢分手就哭死给我看，不许玩玩，保证发誓，怎么吵架都行，就是不许分手。 看看，这就是陆延辰的情书水平，甜言蜜语不见踪迹，还把归晓撒娇的话丢回来提醒提醒他，吵架可以，不能分手。陆延辰摸着水凉了，把归晓的脚丫从水里捞出来，半蹲着放在膝盖上拭干水滴。挺小的一对脚丫握在手心里，好玩得很。 色情狂。 秦明宇拎了不少新鲜水果回来，这一探头可了不得，赶紧缩回去当作没看见。事业陆延辰借着上网查资料的空当，搜了搜妊娠期的甲状腺问题，又顺便看了看其他并发的妊娠期病症，烟一根接着一根都不带断的，生生将秦明宇给呛醒了。照理说秦明宇也是结过婚的人，还当了爹，可从没到陆延辰对归晓的这个程度上。他是相亲认识的过去的老婆，就觉得结婚是生娃过日子，是每个人的人生必经路，爱不爱的最后还不是柴米油盐小摩擦里磨成了亲情，老一辈同一辈的都是这种论调。可在陆延辰和他老婆身上，爱情还是最初的样子。归晓走后，陆延辰长了教训，提前打报告，大概在预产期临近的那个星期申请回去。上头领导本来就用了他一个大人情，从二连浩特调来人支援，看人家报告上直接标明老婆生产，权衡之下还是批了。陆延辰在的这个地方是边境，近2000公里的国境线上都是人迹罕至的地区。这个工厂也是，因为平时主要回收废弃的弹药属于保密单位，前后都不见人烟。这里的工人们也都淳朴，好些都是父子父女两代人都干这行，是民间的拆弹专家。陆延辰闲下来的时候还经常会被他们请去，大家一起研究那些废弃弹药。他性子虽冷，可比别屋专家好在他在一线多年，不光能给这些人讲弹药的构造，还能说些别的，比如引爆后的现场情况，实战时的小趣事儿。中秋节上人家给诸位专家送吃时，陆延辰这屋子里还多了不少。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时，他和归晓通电话频繁了一些。电话里陆延辰几次三番想和归晓讨论那些妊娠问题，都被归晓略过去。归晓就是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笑，给他八卦秦明宇和段柔之间是怎么隔空处对象的。 我和你说啊，他俩特逗，段柔前两天才和我说，他们那天见面的时候段柔就觉得印象还不错，就问秦明宇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相处试试，你同意吗？他跟我说眼看着秦明宇脸就涨红了，跟大姑娘一样。 陆延辰坐在山顶头的岩石上，大半夜的望出去，没有灯光，尽是月下山林。面前是崖壁，从山路往上瞧，不见人影，只有一点亮在那儿闪着，像坠在夜空中的星。这根烟，是临走前和秦明宇要的，没有过滤嘴，抽到烫手，他才察觉。暗灭丢掉的时候，山下有人影往上跑，是领导的警卫员。他直觉要出事儿。 有事儿，先挂了。 这么晚有什么事儿啊？这都11点多了。 秦明宇喝多了。 哦，那你快去。 陆延辰这谎话扯得都不从脑子里打弯，断了线。跑上来的人气喘吁吁的。 报告，有人闯禁区了。 果然不是好事儿， 陆延辰手撑着岩石边，跃下三四米，落地就往下跑。 有人去了吗？ 有，闯进去的有六七个人，都是小年轻，说是玩真心话大冒险啥进去的。就有个男的胆小不敢进去，在禁区外头蹲了三四个小时，害怕了，报警了。现在全是地方上的警察在那儿。 陆延辰骂了句人，带着那个警卫上了车。这条地带早就被拉了钢丝，挂了牌，标明是军事禁区，十几公里一条警戒线，日夜有人守着，还是被那些旅游的人穿了过去。警卫员简明扼要地说着，工兵们才撤到另一处基地去。工厂里的这些专家是离这里最近的，眼下情况紧急，能配合警察的也就只有他们。而这些专家里最有实战经验的就是陆延辰和秦明宇几个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